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经过半个晚上的测试，最终池小池和楼隐将白安逸的能力研究出了个大概。白安逸能操纵的是以自己的身体为中心方圆一立方米的空气，而白安逸能看到的则是原本肉眼看不到的，需要借助光学显微镜甚至更精尖的仪器才能监测到的各种元素威力。也就是说，在常人看来透明的空气，在白安逸的眼中细化成了各种元素。他感受到的重量就是他需要付出的代价，也是在间接提醒他，这些肉眼可见的物质已经归他使用。空气是不断流动的，因此白安逸能使用的空气因环境而异。譬如在靠近水的地方，水气丰沛，他就能提取更多的水。换用一个更加准确的表达，在一立方米正常空气的范围内，白安逸能够自由使用在正常条件下能够实现的任何与物理化学相关的公式为自己所用。譬如白安逸在树洞里默诵出的全息对偶公式只是一个理想模型，不具备现实意义，因此不可实现。虽然他们目前没有条件，但也能大致推演出白安逸在树洞里所使用的透镜成像公式是怎么误打误撞地派上用场的。当时他蜷缩在树洞上方，怀里抱着镜子，本身不透光的树干上分布有稀疏的光孔，透出两三道光芒。在这样的情况下，透镜成像模型拥有了建立的初步条件，因此镜子将他的脸透出小孔反射了出去，在外面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虚像。粉皮人看到了虚像，追了几步，意识到那是假象后，便错误判定白安逸所拥有的异能是低等的障眼法，立刻折返树洞，成功送死。经过测试，尽管各种公式都能派上用场，但质量与引力还是最好使用的。池小池背记了几个重要的公式，就累得撑不住，滚在睡袋里囫囵睡了过去。楼隐把他露了馅的芝麻小元宵重新包好，坐在帐篷里，拿过池小池的外套，摊开内衬，开始默写自己能记得住的所有公式，并在后面详细注明各个公式达成需要的条件和效果。第二天，池小池早早醒了，在他窝在被窝里醒神时，楼隐已经起身了。楼隐这副尊容果然与以往温和儒雅的形象大相径庭，冷着一张脸时，面具后的眼睛内藏满情绪，也不知在想些什么。或许和他可以随意变化的外貌一样，他的心也真的变了，和以前不一样了。真的不是那个总把池小池当弟弟宠爱的邻家哥哥了呀。楼隐好像意识到池小池在看自己，转过身来。他看到的是闭上了眼但睫毛在微微发颤的池小池。他失笑蹲在池小池身边。 起来啦。 池小池装睡，调整好状态后，他演的倒是似模似样。 外面来人了。 池小池猛然睁眼。 我在外围已经布置了一些信息线。 有人进入了树林，和我们大约还有400米的距离。 池小池一个鲤鱼打挺弹坐起来。 怎么不早告诉我？ 来得及，多睡一会儿没关系。 楼隐口吻温和，意有所指道。 我会躲起来，你去小溪边洗个脸吧。 在半分钟内，池小池把包括帐篷在内的所有东西都收了起来， 楼影已经清洁无声地消失在了树林间。池小池跪在小溪旁，撩着清水洗脸。水声泠泠，晨鸟啾啾，好似一切都是真实，如在人间。影子中倒映出的倒影微微歪了歪头，看向约20米开外的一棵树。而池小池背对着那棵树，开玩笑似的伸手搅乱了满溪倒影。草丛里蹲踞着一男一女，他们穿着与白安逸一样的衣服，但看上去要从容整洁许多。戴着一顶头盔，手上拿着一套监测设备，手腕上佩戴的平板上代表目标的红点在溪边一闪一闪，离他们近在咫尺。 在游戏一开始，他就从停车处转移到了这棵树林。 男人指一指屏幕说， 看来又是个打算利用异能逃避游戏的废物。 男女二人可以在头盔内自由对话，而有了头盔的隔离，外界什么都听不见。女人不屑的啧舌，看向毫无防备的捧水凑在唇边，丝毫没有意识到身后危险的白安逸，评价道， 资料显示这人体质极差，从来没有经过训练，赔率已经降到倒数第一，99%的概率是 F 级的非攻击性异能，垃圾一个，连做养料的资格都未必有。 男人笑一笑，攥紧右拳，拳头缝隙间若隐若现的闪烁着红芒，刺得人眼皮乱跳。 蚊子腿也是肉啊，杀了他后，他身体内的能量全都归你，我不拿，行吗？这样我们就能快点结束任务，我还等着去找下一个呢。 呸！你可真精，你这回让了我，下一个我不得让你呀。资料评估，下一个最起码是 B 级异能。 男人看了一眼平板，心平气和地挨了骂，也不掩饰自己的需求。 我喜欢那个位16的异能，咱们讲点公平，我也不全拿，四六开，我六，你四，怎么样？ 女人不屑地嘁了一声，无声摘去头盔和手套，用右掌心压住脸颊，以被她按压住的地方为中心的皮肤，透明的质感迅速扩散，很快她整个人都消失在了空气中。男人腰侧挂着的匕首被她悄无声息地拔出，熟练地在空气中模拟出一个割喉的动作后，刀刃被压在了右手心里。不多时，匕首也被化为透明之物。唯一令人不满的是，女人身上的衣料也哗啦啦脱落下来。男人比着手语乐道， 穿不了衣服，你的透明化异能就是这点不好。 有一片水落在他头盔上，大概是女人啐了他一口。男人不经意地摘下头盔，抹一抹上头的水渍，嬉皮笑脸地靠在石头后，静待他的回归。女人光明正大地绕出藏身处，一步步靠近跪坐在水侧的人，听见了他没头没脑的自言自语。 我最喜欢的公式啊，应该是物理的热力学定律吧，初中刚学的时候就觉得很神奇，能量不会凭空消失，也不会凭空产生，它只会从一种形式转化成另一种形式。 那个戴着眼镜的年轻人跪坐在地上，张开双手。 不觉得很浪漫吗？你的头发或许是某个星星的尘灰，你的食指或许是来自某个古人焚烧诗稿后的指挥。 紧接着，女人又听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声音自水边传来。 你还真是个不务实际的人。 女人好奇地夹起了眉毛， 这人是在自问自答，莫不是疯了？也是一个做实验室的书呆子，书读得多了，想的不必要的事情也多，大多数是精神洁癖，接受不了要参与杀人的事实，索性疯了了事。 这样宁肯逃避也不愿直面现实的疯子，他杀了没有10个也有7、8个了，不过着实没有趣味就是了。